第三阵，微草队首擂主将，队长王杰西上场。大神人物，神级角色，几乎没什么损伤就击杀了对手。而蓝雨第三阵上场的却也是他们队中的头号高手黄少天。这种大神级的对抗倒是在擂台赛中经常上演的，两家最强的主将来做擂台赛的主将，这个出场安排几乎是被视作没有悬念的安排。这场对阵也是观众们期待了很久的，解说和嘉宾也是很合时宜的在那儿一唱一和推动着气氛。这第三局也不知是不是错觉，让人都觉得好像有更长时间的过场等待。开场途中，双方尚未接触，公屏中大量的信息已经翻滚而出。只是赶路阶段，黄少天又怎么会耐住寂寞一声不吭？大串的文字也不管是不是重复，总之都是蜂拥而出。不过垃圾话这种东西并不是对人人都有效，王杰西显然就是垃圾话抗性较高的人之一，对于黄少天的刷屏攻击不理不睬，只是安静地操纵着他的王不留行，飞快地飞向了对手所在的位置。而黄少天似乎是聊天上瘾，并不抓紧时间过来正面对敌，角色钻入了一旁的一个小巷。等到王杰西把他给揪出来时，刷屏已经持续了三分钟。但在这一刻，刷屏骤然停止，闪出的已是漫天的剑光。一直在主动出击的是王杰西，但当双方角色相遇时，抢先出手的却是黄少天，而且一出手便已是剑客的最大招——幻影无形剑。没有任何铺垫的出手大招，反倒成了一个绝佳的铺垫。王杰西显然没料到，一上来就和他躲猫猫，发些无聊垃圾话的黄少天看起来很耐心，一出手竟然会是这么冒失。这一大招着实抓了王杰西一个措手不及。好容易找到业余生凡的他，正操纵着自己的王不留行从半空俯冲起来，结果就逢剑光叠浪冲来。心中大惊的王杰西却已经条件反射般地做出应对，俯冲而下，王不留行半空突的一跃，从扫把上弹起，转向骑回扫把，就想飞离险境。结果夜雨生凡的剑光在此时又是暴涨了些许，已经转向的王不留行终究没能跑个彻底，剑光一触，王不留行已被砍僵在了半空，跟着便已被那绚烂的剑光所吞没。王杰西第一回合交锋便吃了黄少天一个大招。 还不错。 叶修点着头。 喂喂喂。 陈果听着叶修这口气忒有点不爽。虽然叶修是他最喜欢的大神，但是黄少天、王杰西这些人从来也没说就比他弱呀。这家伙像点评一些菜鸟一样的口气对同级别的大神表示着肯定，陈国怎么听怎么觉得别扭。 为什么？ 叶修自己却是一点也不觉得。 你 陈国拟了半天也不知该怎么说自己这意思，最后转弯变成了一句， 你怎么看？才刚刚开始。 叶修话音刚落，幻影无形剑攻击已毕，最后一剑的强力吹飞，黄少天将王不留行吹呼到了墙上。王不留行因为碰撞产生了僵直，叶雨生凡因为大招收招产生了僵直，而这两种僵直的时间都是精于算计的黄少天早就计算好的。僵直刚过，他的夜雨生凡已经一个三段斩急速掠到了王不留行的面前。 如果真能达到他的角色已经僵直结束，而王不留行还有僵直一会儿的时间差，那无疑是最好的。但眼下情况却没有打出这种情况的可能性。黄少天已经做到了极限，奈何极限就有这样一个空档。王杰西可也不是一个会随便漏过空档的人，僵直一罢，王不留行已经骑着扫把一飞冲天，结果就听一声见笑，黄少天那边却是已经强制中断了三段斩，一个升龙斩在走位中突就破空而起。王杰西这一退避竟然已经是在他的算计当中。高水平的对抗，只看技术看手速已经无法欣赏到当中的真实内涵。黄少天对王杰西的这一场接连挖下的两坑，看起来王杰西都已经要栽倒进去。升龙斩破空而起，朝着王杰西的退路便去，但这一次王杰西的反应却更俗，好像是早料到如此一般。王不留行空中一顿，跳下扫把转向，没有飞出，只是空中挥舞了两下。扫把挥舞带动的气流让王不留行也是做出了稍稍一点移动，就是这一点点移动，夜雨生凡的这记升龙斩却是斩了个空，掠着王不留行的身边，把一道剑光挥向了上空。黄少天心下也知不妙，王不留行那张没有表情的系统脸上，他似乎看到了王不留行那大小不一的两只眼睛也闪出了算计的光芒。这一次是他栽进了王杰西将计就计的坑中啊。砰砰两声，空中地下两个魔法瓶被接连打碎，冰雨从空中徐徐落下，熔岩点燃了这块方寸之地。跟着王不留行已经倒转了扫把，连续翻滚着朝夜雨生凡拍了过来，是魔道学者的又一技能扫把旋风。黄少天不是就想这么挨打，只是王杰西显然已经将他可能的手段已经完全算清楚了。两个烧瓶技能丢的是那么快，这点时间还不足以黄少天做什么的时候，扫把旋风已经施展出来，大范围的魔法风暴伴随着王不留行的旋转扩散开去。这一技能笼罩范围极大，黄少天虽然想一个银光落刃赶紧下降，结果却也和之前王杰西试图逃离他的幻影无形剑一样，被卷进了一个逃跑的尾巴，就此被卷进整个攻势，被王不留行的旋风般的扫把拍打着，从空中一直拍翻到了地上。三个技能的伤害，黄少天的夜雨生凡一样都没有错过。相比起他给王不留行的一记大招，真从伤害数值上来论的话，此时反倒是他吃了一亏。更糟糕的是，此时场面的主动掌握到了王杰西的手中，被拍翻在地，这可还没算完。黄少天的瘦身操作当然是不会有问题，被拍翻在地的一瞬，角色已经顺势一滚朝后跳开，而魔道学者的这个扫把旋风在落地的一瞬同样需要瘦身操作，否则自己也会一个跟头翻在地上。虽然不会摔出伤害，但一个倒地在高手眼中可是会贻误很多战机，而这样的基本操作王杰西同样难有失误，角色同样是一个翻滚就是后跳，两个角色的动作像是排练好一样的整齐。翻滚后跳，紧跟着夜雨生凡这边是一道剑光自腰间闪出，而王不留行这边倒是一道黑影从袖中卷出。后跳的过程中，两人还各出一个技能，一出八刀斩，一出暗夜斗篷，是因为两个人选择翻滚后跳的反向正巧相对，瞬间就已经拉开了距离， 两人的这两个技能却都是放了个空，谁也没伤着谁。而后的距离，剑客看起来是一时间没有用武之地，魔道学者却多少还有点中距离的攻击手段。顿时魔法弹、魔法射线的一类技能开始对着夜雨生凡轰了起来。黄少天这边没什么反击的手段，干脆又是一个大技能，夜雨生凡人影一个虚晃，瞬时产生了六个影像，却是黄少天用了剑舞步这一高阶技能。这一技能全凭操作者的经验和手法，黄少天已然是剑客中的顶尖，这技能用出来，就是王杰西也不可能一眼就辨出哪个是真神，否则这技能可真就成了毫无意义的花架子了。六个夜雨生凡齐冲上来，王杰西无法直接识别，只好技能试探，但剑舞不止高阶技能远比忍者的影分身强多了。影者的影分身只是一个呆立不动的假人，而且有生命值，轻松几下攻击就会消失。剑舞步则不同，产生的残影是根本没有生命值的。不过因为是残影，攻击打上会直接穿体而过，靠这样的方式倒也可以分一分真假，只是绝对没有办法把残影消灭掉。汪杰西飞快几个中距离的攻击魔法丢出，立刻就使出两道残影，但黄少天又怎会这样轻易就被人试出真假？只见六个角色一番眼花缭乱的交叉换位，解说和嘉宾比赛一样惊呼，连称这样的操作之下，恐怕王杰西也已经找不到自己刚刚试出的两个残影何在了。确实，王杰西没法在这样的变换中从六个一模一样的角色中盯清他试出的两个目标，但他早知黄少天有这样的技术，所以从一开始他只是从两个试出的角色中狠狠盯牢了一个而已，这他还是至少可以做到的。而后又一波的试探，自然是避开这一角色攻打其他几个。要知道，黄少天可也不是就这么任由王杰西的攻击打中，也是在不住的闪避的，这一波的攻击最后只是勉强打中了一个，这自然又是一个残响。王杰西很清楚，试探中是绝对没有可能把真身给试出来的，打向真身的攻击也不闪避，黄少天可没这么白痴。两波试探最终也就是探出了两个残影，六个夜雨生凡却已经在黄少天的操作下追将上来，将王不留行围在当间，六个角色保持距离绕圈旋转起来。 哪个是真身啊？ 陈国看着也是情不自禁地紧张起来，问着叶修。 我也不知道。 叶修摇摇头。黄少天在剑舞步的操作上确实已经是登峰造极了，但是剑舞步毕竟也不能一直保持着使用下去，这只是一个迷惑对手的技能，而比赛是要靠杀死对手获得胜利的。残影消失的同时，剑光聚起，王杰西虽是打起十万分的小心，却也终于又中了这一击，这要还被闪掉，黄少天也就白花费精力折腾这么久的剑舞步了。 他们两个谁会赢啊？ 陈果的性子总是有些迫不及待，老是喜欢事先就知道一下结果。叶修只是缓缓地摇了摇头不语。陈果无奈，只好继续看比赛。而这一场大神较量可是货真价实的精彩。终于，网吧里那些个本在看家事比赛的玩家也是情不自禁的时不时瞟一眼投影幕，再到后来集体叛变，都想先看看这场比赛的胜负再说。 两位大神最终谁也没有长期占据住优势，双方在攻守之间不住地变换着角色，十足的势均力敌。两个角色的生命也是很平衡地下降着，看起来不到最后一刻是无法分出胜负。 王杰西的赢面可能大一些。 叶修忽然做出了预测。 为什么？ 陈果忙问。 这样平衡的局势是王杰西擅长的局面，黄少天擅长的是乱战取胜，越乱他越容易捕捉到机会。但这一场激烈是激烈，但是一点都不乱，你来我往攻守的交换其实都是十分规范的，也就是说这样发展下去的话，根本就没有给黄少天捕捉决胜点的机会，场面只是平滑的过渡。看他们的攻守节奏，最后一击的时候大概正好是王杰西抢到攻击机会。 真的？ 陈国喜欢问，问完之后却有些不确信。 看着吧。 于是在陈国的眼中，双方交手的技术含量突然大减。他开始只是数，这一下是黄少天在攻，下一下是王杰西在攻，再下一下。数着数着，比赛终于是接近尾声，双方都已经红血。陈国数了半天，也算数出了点经验，一看局面惊讶道：“ 好像真是你说的那样。” 而一旁的叶修却是沉默不语，只是盯着比赛。 黄少天就一点办法也没有？ 陈国问着，居然这样稳稳地走向败局，让他觉得有些匪夷所思。 有。 叶修只说了一个字。 是什么？ 陈国忙问，他爱剧透。 看。 叶修却是朝投影幕仰了仰头，示意陈国去看。已经数了半天的陈国，这一看场中局面，立刻发现出异常。 不对啊，这个时候应该是黄少天抢到攻击机会了，怎么？ 自己嘀咕了一句后，突然就像发现了什么似的，立刻兴奋的道：“ 对了，他把攻击的机会故意让给王杰西一轮，这样的话，轮到最后一击的就是他了。” 陈国的兴奋只是持续了三秒，因为他已经看到叶修眼角中的鄙视目光。随即一想，自己也恍然，对方的生命都是有数的，让出一次机会就不是之前那种进度，继续你来我往，先倒的依然会是黄少天，因为他多损失了一次生命。 黄少天只是想打破那样平滑的局面，故意让自己身处劣势。 叶修终于做出解释。 处于劣势算是机会？ 比起那样继续下去还有一线生机，当然机会也不大，我依然更看好王杰西，他不会不清楚黄少天的意图，能导演出这样的局面，我想他是有办法克制不让黄少天找到一击必杀的机会的。 哦，如果这场王杰西赢了，微草就拿到四分了，蓝雨还只是一分。 陈国又在算数。荣耀，两个大字华丽的在投影幕上冲出，仿佛要扑倒每个人的脸上似的。不只是叶修和陈国，那些观看家事比赛的玩家此时都是松了一口气般的，因为这场揪心的比赛总算是分出了胜负。这样一场比赛，哪怕是观看者不存在什么情感上的寄托，却也足以因为其精彩产生极大的满足感。